各位同学晚上好，突然想到前两天我们在等其他同学，一边等一边讲。前两天有个同学就跟我讲，他说老师，哎呀，就 complain 说什么呢？就是她老公啊，就是喜欢挑她毛病。哦，那么她做一些事情，老公也不 appreciate。那当然，老公上班很辛苦嘛，但是呢，太太在家其实也很辛苦啊。那个他就说，哎，老师，我忽然想起啊。这个很久以前啊，你教这个心经啊，他说啊，我就忽然想到，哎，我就告诉老，他就问说，老师这个方法是不是能 work？我就告诉自己啊，这个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啊，然后都不是真实的啊，我不要生气，然后这样子是不是能够帮忙自己，哎，把情绪安抚下来，是不是一个 part of 一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是这么想，这个方法呢也挺好的啊，这是第一步啦，就是说你会至少提醒自己啊，这个不要这个情，不管是生气啊怎么样也好啊，不要让自己被这个情绪带着继续往前走，搞安能够至少哎生气了啊，这个但是呢能够告诉自己要安住下来，前面东西其实都是虚妄的，能这样做到也很不错啊，因为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喜怒哀乐的情绪。你并我们现在其实凡夫嘛，修行都还在修行当中，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你自己有各种的情绪啊，对旁边的人不满，或者是怎么样生气啊，怎么啊，那个各种的执着，其实没有问题。我觉得，如果当你的情绪起来的时候，你能够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告诉自己。你要先安住在当下，安住在现在这个，你觉知了有这么一个情绪，然后你说停啊，我要把我自己心安住，能做到这样子很棒。但是啊，这个功夫不够好，真正要做到的是说，就像我们经文讲的，无所受而受诸受啊，为什么还告诉自己说，哎，他这东西不是真实的，因为很愤怒嘛。但是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会愤怒？为什么你会喜怒哀乐的情绪这么的强烈？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很大一个问题，其实它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我在中间啊，不管你是喜还是怒还是哀还是乐，都是因为那个对境啊，你会发生了一些状况，跟自己的预期呢不太一样，比自己的预期好呢，哇，非常开心。比自己的预期糟呢，很愤怒。通常我们都会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啊？他凭什么这样子对我？哇，或者说他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啊，真是个大好人，诸如此类的情绪啊，其实都是一个我，就是那个执着，就是那个我啊，把我啊无限的放大啊，这个就是说无欲则刚嘛。当你那个我啊不是这么的大。不是占了整片的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的我啊比较小，那这个时候你所受的这个苦啊就比较少。我们凡夫啊，在这世界上打滚啊，sorry，就是在受苦啊。你的这个情执，你的欲望比较少，你对于这个你当你情执少、欲望少，你的脑筋会比较清楚，你就比较不容易。对外境被外境拽得团团转，就是你比较不容易心随境转。但当我们从来没有修行啊，从来没有修炼的时候，哇，你会发现啊，你这个被情绪带着走，你根本一点控制都没有。所以人活到中年啊，其实很可悲，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越来越不好使啊，吃喝拉撒睡已经就是越来越不受自己的控制。那么。也不是想睡就睡得着，想吃就吃得下啊，想拉都拉得出，想走路就可以快步走吗？等到你半百以后，这些情况啊，身体的状况就开始哎，比较没有以前这么行。如果啊没有修过，那你会发现，那自己的不但吃喝拉撒睡没办法控制，你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也没办法控制，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为什么要修行？修啊，是把那个我给拿掉。那这另外一个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那凡夫的生活啊，其实本来啊就是一个苦嘛，人生的本质就是苦。但是你也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生活之中啊，本来就是 充满了各种的挑战跟不顺遂。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应该是不顺遂啊所组成的。那每一个人的罩门啊，而且这个部分啊是真的是无关贫富贵贱，每一个人的痛苦指数其实都差不多。那最有钱的人啊跟那贫穷的人啊，其实他的痛苦指数是一样的，他的 worry 是一样多，甚至有钱啊他 worry 更多啊。那么那你就知道说，其实如果你不是一个大修行人，那么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这些凡夫啊，所有的人的这个痛苦指数其实是一样的。有的人呢啊是公婆来的，或婆媳问题很多，对吧？哇，这个很多是很痛苦的。要不然呢夫妻出问题，要不然呢就是孩子啊，孩子不够成才，或者不够孝顺，或者孩子不够聪明，念书为什么就没有我朋友那孩子，为什么那孩子那别人家小孩不用念书考第一名，为什么我小孩就不行？要不然呢啊，自己的亲戚还没得选呢，就是说其实也就算了 right， 都是没办法，自己一家人，那老公是自己选的，孩子是自己生的。那还有呢，工作上面也是啊，很多都是跟老板啊员工老板中间有问题，那老板让自己非常痛苦，但是呢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工作啊，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要有一张 paycheck， 哎呀各种情况都有啊。那 let alone 就是还有一些是生病啦啊，各种这个天灾人祸等等。所以啊真正要讲的是说，凡夫啊就是在逆境之中，但是遇事呢你会练心。那么当然我们平常在学佛或修行啊，就是在帮助我们降服我们的妄心。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其实每一天都有事情发生，那我们的那个对我的那个执着啊，不会一下子就涌上来，哇，一下子就火冒三丈，或者一下子就是这个欣喜若狂。我们这个情绪啊，其实修行啊，就是这个情绪你要能够慢慢的能够消化。哦，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说一直在讲说，鼓励大家一定要禅修，哦，开心禅、禅修，或者你听经闻法都行。在这整个过程，就是让你的那个执着，让你对于我的那个最深沉的执着，可以慢慢的淡化。淡化之后呢，哦，这个其实是在一个这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们在说观空，就是回到刚刚同学一开始说，那我这么 讨厌的老公，我是不是就告诉我自己，哎呀他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不要太介意。这当然就是说我们修到最后，你根本就不用告诉自己这个东西啊不是真实存在的，你就是进入一个这个怎么说啊，这个怎么样，无所受而受诸受，这个所有的这些冲击对你来讲其实并不大，你的心啊非常的平静，就处于一个这个说心脏像停了一样，就是一条线，很平和很平静。啊，但是还有一点啊，我那天就提醒的同学，我说啊，你不是光要观空啊，观空很重要啊，这个是整个佛法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啊，所有大乘佛法其实最后就是告诉了解空性。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啊，你不是光告诉自己要观空啊，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你要修福德啊，福德很重要啊。为什么你会经历这么多的不顺遂？当然我们凡夫就是有业力，就是有这么多不顺遂，但是如果你自己啊功德比较大啊，真的就是累世累劫有行善积德，你的福德够大的时候啊，当我们人类有一些共业，或者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业，你福德够大的时候，你也比较能够有一个平静应对的心，而且你福德够大的时候啊，外面的灾难啊就会变得比较小。就是我们说嘛，你这一个业力的种子，你3000年前种下了，没办法，现在要发芽了，它就会冲出来。但是你如果平时都没有给它浇水、施肥啊，不给它空气，那这一个业力的种子，如果是一个恶业，它是长不出来的，它没有办法变成一棵大树，它可能还是冲出来，它可能是一棵小树，那这个就有差别。小树我们可以挺得过，大树你不见得挺得过 大风大浪你不见得挺得过，但是如果只是一些小风小雨，我们有机会挺得过。所以大家要记得，你在修慧的时候，观空，我们在听经闻法，你还是要记得啊，自己还是要行善积德啊，要做布施啊，不管是财布施、无畏布施，或者是法布施，都很好，一定要记得做布施，你才有办法。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说的“福慧双修”，那你有足够的功德，你前面所碰到的那个劫难啊，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其实现在都一样嘛，你看我们那个整个这个开大开 ，right 国门大开，那中国好啦，那反正全国的人都要得一轮新冠。但是你知道，我就前两天也在跟另外一个同学讲，我说得新冠啊，像是在开一个盲盒。什么叫盲盒？我不知道，中国盲盒大家都知道，就打开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礼物 ，right？ 那就是就是打开是里面是什么，你原来是没有办法预期的。我们得新冠就一样啊，那有人得发烧41.2度，哇，喉咙如刀割什么的，有人没事儿或两三天就好了，各种情况都有。这个跟什么有关？的确是跟自己的福德有关。我们可能处于一个共业，就是全球的人类都处于一个共业，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每一个人要经过。但是呢，个人的福报不同，因为个人的福报不同，所以在同样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每一个人啊，他的这个过程跟结果又不太相同。所以我相信这个病毒呢还会再搞很久，因为它会一直变种。我就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还是要能够在有这个怎么样，有心有力的情况之下，多行善积德。有钱的你捐钱也很好。但是我们有说嘛，这个是因无所住而行布施，你不要求好报。那你就是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去做。无畏布施也很重要哦。无畏布施是什么？就是人家害怕，人家彷徨无路可走的时候来跟你请教，你能够指引一条路，让人家有机会开一条人生的道路出来，让他有机会继续走下去。他可能因为跟你这一番的谈话，他不用去自杀，或他想到了他还有路走，他不用往绝境里面走，诸如此类。所以我们说无畏布施也很重要，那当然法布施能做法布施更好。所以就因为刚好有一两位同学呢跟我聊了一些事情，就有感而发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不用怀疑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这也是累世累劫修来的缘分，能够共修这些大乘佛法这些一步一步非常精湛的这些经文，而且我们还不惊不怖不畏不害怕，能相信，而且有法喜能在这里上这个课是很了不起的累世累劫应该已经有各种行善积德了，那我们就继续加油。上一次讲到了这个什么是菩萨行我们有讲这个方便这个有这是有要能够有慧有方便这个就是解，那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记得上次开始讲这个什么是菩萨行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什么是菩萨行维摩诘居士有讲到一个提了一个行他说有极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我们就是把最后上次十分钟的课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就要把第五品结束，然后我们希望能开展第六品，因为第六品是很有趣的一品他说文殊菩萨，你是有极的菩萨。有极是什么？有极呢，既然有极，当然如果你是这些大菩萨们倒驾慈航，你其实是为了示现而有极。但是也有一些菩萨们他还没修到明心见性的，他看到了那个毛他以为是真的毛他还不知道他是幻影呢那还有很多真的有极的菩萨。那他说你要怎么去调伏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不生病他说你要调伏其心你要不住其中。但是呢亦复不住不调伏心。也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能住在那个调伏心之中。你呢也不能不你但你也不能住在不调伏心之中。不调伏心就是我们的凡夫我们的心不调伏这个 哎呀，喜怒哀乐啊，这个什么就随着外境翩翩起舞，任何事情都关自己的事情。我这个我执啊，是放大到最高点啊，哦，这就反复不调伏的心。他说，当然你不能住在不调伏的心之中，对吧？那你永远都出不来，永远就是在那痛苦里面打滚，永远出不了三界。他说，但是呢，你也不能住在调伏心之中，这个很重要哦。调伏心是什么？调伏心就是哇，你的心啊不再有起伏，跟外境完全的切掉啊，进入这个甚深的涅槃之中。但是你如果住，就是你的心啊执着着，你非要住在涅槃的里面，那你也完蛋，那你变成什么小乘了，对吧？你就是永远待在那片大草原，哪里也去不了。这个并不是究竟涅槃，你还是没有度彼岸。你没有六度，你没度啊，你只是在行善积德啊，或者你只是修了一个偏空啊，你度不了河啊。哦，所以他告诉你，如果是不调伏心啊，就是愚人法，就是我们讲的凡夫。那如果是调伏的心呢，就是声闻法，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小乘。他说你两边都不能修，你要离此二法，都要离，才是我们讲的菩萨道。哦，你要什么是菩萨道？就是你在生死之中，在于生死，但是你不为污形。这个污是什么？烦恼。你虽然在六道轮回里面，你虽然在三界，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打滚，但是你却没有烦恼。这个厉害哦，这个污啊，梵文它真正的意思啊，就是烦恼。你要在生死里面轮转，但却没有烦恼，这个是菩萨行。你住于涅槃。但是呢，你却不灭度，哦，这个境界很高。小乘那些人在涅槃里面，但是呢，他灭度了，他不再出来了，永永远远的跟这个六道轮回，跟这所有娑婆世界或一切烦恼切掉，他把烦恼给切掉了，他把烦恼通通都切掉了，外境都切掉了，六道轮回都切掉了，才能够进入他的这个涅槃。那对不起，这是偏空的涅槃。他说啊，你的心啊。维摩诘句是说，你的心是住在涅槃，但是你的身呢，却永不灭度。你要生生世世永远的行菩萨道。他说，这个是菩萨行，你要不停的回来，不停的救苦救难。你没有一刻是具这个叫做什么？你就是说驻足在那个涅，中文不好，那叫就是一非要安住在那个涅槃之中，随时啊都可以出来，因为。你有智慧啊，所以啊，你不会住于六道轮回，你不住生死。但是呢，因为你有悲心啊，大悲大慈的这个怜悯众生心，所以你不会住于涅槃。这个就是住于涅槃，你的心住于涅槃，但你的身体呢，不永灭度。这个是菩萨行啊，菩萨行他告诉你，非凡夫行，非贤圣行。这个凡夫就是我们嘛，贤圣呢二乘，他说都不是，贤圣凡夫都是二元，你要把贤圣也放掉了，凡夫也放掉了，这个才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垢是什么？干净啊，没有污染烦恼啊，净呢就是你的心是清净的。他说也不能住于垢，也不能住于净。啊，你住于垢当然是凡夫，你住于净呢，那也不行啊，因为你还起心动念，告诉自己要住在净里面，不行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再圣不增，再凡不减，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讲的那个真如本性。所以你非垢非净，这个是菩萨行。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还讲了一段呢，说虽然呢，你要示现这个魔的样子。但事实上，你示现魔是干嘛？其实为的是降伏众魔，这个是菩萨行。你不能说把魔给断了，或者说哇跟魔永不交手，你不跟他交手，你怎么度他呢？是吧？你今天要度动物，你就得变动物啊；你要度恶鬼道，你就得变恶鬼啊。那些众生受什么苦，你就跟着受苦，这个是菩萨行啊。求一切智。但是你不会非实求，什么叫非实求？就是一切智，当然就是空性的智慧，想要入灭嘛，想要涅槃。但是你不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 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只要有众生还需要被度化的时候，你都不会灭度啊！任何众生，一切众生，我都要令其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是菩萨行，观诸法不生。观诸法不生，不就是说，哦，你证空性了吗？万法无生啊！但是你却不入正位。什么是正位？当然就是讲涅槃啊，讲这个空性涅槃啊，就成佛了。他说，你虽然知道空性，完完全全证悟空性，但是你却不灭度。正位，你灭度之后，你进入那个，如果进入正灭，这个怎么讲灭度了，涅槃了，那你不出来不行。你要永永远远生生世世救苦救难啊！所以后面还讲了很多，你观十二缘起啊，这个入诸邪见，这个入字我们上次也有讲过，其实你可以把它解释为远离啊。那你要度众生，但是呢，你却不会执着爱着，对于这个众生你没有情执啊，或者对于你要菩萨度众生这件事情啊，你不会有执着。你虽然乐远离，就是说你希望能出三界，你好有出离的心，但是你不会依着，就是说你好像一定要身心入灭，我这个要入灭灭尽定，不会的，你随时都还是能够出入自由，随时都可以到家慈航，你虽然在三界之中走游，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走游，但是啊，你不会，你的佛性没有被破坏，不坏法性或者不坏佛性，就是你的如来藏啊，你的摩尼宝珠啊，是大放光明的。你只是倒驾慈航，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境啊，你不怕，你就是进入这个梦境，把这些所有的众生叫醒。所以说菩萨很厉害，菩萨啊是在六道轮回是一个战场，菩萨就是那些勇士啊，那些战士，他把一个一个众生带出来。所以他虽然行三界，他不坏法性，虽行于空，但是呢还是一样持重德本，就是在这里救苦救难，修慧又修福，要告诉你啊，虽然行无相，行无作，虽然呢行无起，但是这个三解脱门，但是啊你还是一样，救苦救难这些事情一日都没有放下来。那么六波罗蜜，行六度，当然是了解空性，但是呢你是非常了解众生的心性术法，也就是通晓一切众生的心性，这个玄奘翻的比较好，就你能够知道众生的那个起心动念，为什么你要度化它，行六通，各种的神通，但是你不净漏。净漏是什么？这个神通啊，这个阿罗汉就修空嘛，修的这些神通都有了，他要灭度了，不行啊，他说你不能净漏啊，你还是要回来，就是一直讲说你不能够住在空里面，不能断灭，你要出来，这个才是菩萨行，你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但是你不会贪着在那个凡世里面大梵天，这些众生都是修着四无量心，非常 enjoy 这个修行的过程，但是不出来，不行，你这个四无量心你必须要 apply 在众生的身上，最后告诉你，你呀，这个安住在禅定解脱三昧之中，但是呢，你却也是一样，你不着禅位，那个位是味道的味，就是说你呀，不会一定要安住在禅定之中。就像之前讲的，你的心啊在涅槃，但你的身呢却永不入灭，我记得上次啊讲了这些，讲菩萨行，这些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看下一段，就新的这一段，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虽行四念处，不必尽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是菩萨行。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实力，是菩萨行。虽行七觉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虽行止观诸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极灭， 是菩萨行。这边继续接着讲，这一大段啊，讲的是37道品啊，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我们今天这些内容都不会细讲啊，就还是我们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曾经有一堂课讲得很细，有兴趣的同学会把那一节课拉出来重听。我们这一段啊，其实只有一个重点，你把它记住，就是37道品本来是小乘的修行法门，但事实上大乘也修37道品，境界不同啊。哦，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四念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说啊、哦，小乘人都是修啊，什么去观啊，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感受很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哦，他这么观是为了什么？其实他就是为了出离，哦，他要进涅槃，他要把所有的烦恼断掉。但是大乘呢，大乘不一样，维摩诘经这边所讲的，他说你虽然行四念处，但是你不会毕竟要永离身受心法，你不需要舍，你不需要把这个五蕴色身给舍掉，照样能够修四念处。你修四正勤，那四正勤大家还没有点印象，就是说、啊、所有的善法没有生的善法我要令其发生，已经发生的善法呢我要让它继续延续，那没有发生的恶法我也不要让它发生、right? 那已经发生的恶法呢我要让它遏止它断掉它，就是在怎么说啊，诸善那叫什么，这个众善诸众恶莫行啊，诸善梦诸善就是叫你要行诸善，但是呢所有的恶不能行啊、哦、这个一定是在讲这个善恶的二元。但是大乘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你要不舍身心精进。梵文翻成什么呢？梵文翻啊，这个玄奘原来的梵文玄奘这一段翻的比较好，善与不善，他说你要不见善与不善二种所行，就是虽然你啊要断恶扬善，但是呢你心中却没有善与不善的念想，所有的二缘你都要放掉。我们当然需要做好事，可是你不能天天想着做好事要有好报啊，这个很重要啊、哦！终于想起来，应该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不是？真的那个生了病啊，那个脑子还是那个脑雾。然后呢，他告诉你，你要行善积德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你不能有善跟恶的念想，这个才是因无所度而生其心，这个很重要啊、哦！那后面呢，也是讲类似的。你要四如意足，五根五力啊，这些都是一些37道品的里面一些修行法。但是啊，你不能够放下众生，你还是一样要度化众生啊，你要有得到佛的智慧啊，你要能够乐行无量佛道，这个非常重要。无量佛道是什么？就是福慧双修啊，一边观空啊，上求佛道，一边呢下化众生啊。大悲心啊，所以上求下化、哦、上求智慧，空性智慧，下面呢度化众生，救苦救难，上求下化，悲智双全，福慧双修，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无量佛道。所以啊，我说为什么大家运气很好能够上这堂课，你对于真正佛法的精髓，尤其是这个大乘佛法精髓，佛陀他讲经说法49年，他真正想告诉你的 message， 你拿到什么行善积德啊，原谅别人的过错啊，啊，孝顺啊，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其实呢，只是一些衍生的，就是你平常本来就该做。你是不是佛教徒？你本来就该做，不是吗？基督教人家也是大爱啊，做得非常的好，不要太好了。好，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些枝叶的东西，把它当做真正佛法精神。那一些其实是衍生出来的，就是其实本来就该做的。那个并不是。那一些啊，当然也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佛陀真正要 deliver 出来的。其实佛陀真正要 deliver 出来的，就是我们人啊，生活在一个黑白倒反的，其实就是一个虚妄的世界里面。 哦，把我们人啊，就是活在180度的颠倒，把有的真正有的这什么如来藏，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啊，就是说真实的这个宇宙人生真相，你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呢，这所有一切虚妄的东西，你却以为它是实有啊，所有的痛苦因此而来。所以这个东西啊，是大乘佛法，也是维摩诘，经过我们所修的这一连串禅宗的这些经典所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啊，就是在讲什么是菩萨行。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现声闻辟之佛威仪，而不舍佛法，是菩萨行。虽随诸法究竟镜像，而随所应为现其身，是菩萨行。你看是不是也是一样同样的讯息？虽然你知道诸法不生不灭，是吧，就是其实你知道万法皆空，万法无生啊，在这个证悟到这个空性之中，但是你还是一样以相好庄严其身啊，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一样要修福德啊，要把自己的相貌修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庄严啊。为什么菩萨要修100劫才能够修到相好庄严？相好庄严你才有办法度化众生。如果长得这个眼歪口斜，其貌不扬啊，或者是讲话都讲不清楚，你怎么度化众生啊？因为众生啊非常顽劣，都是大小眼的啊。你修得好，他会说：“哎，不错哦，我相信这个人，他讲话清楚，他的相貌很好，哇，他的日过的日子很好，我不愿意跟着他修行，或许以后可以跟他一样。”都一样啊，都以欲先以欲勾牵，再令入佛智啊。你要度化众生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先给他他要的东西，不管是以财布施或者是无畏布施，你要先给他他要的。那之后呢，诶，他跟你结上了这个缘分之后啊，他就慢慢慢慢的跟你修行，跟你听法。菩萨啊，度众生不容易啊，相好庄严很重要。而且呢，他说有的时候啊，你为了要度化小乘人，要度化这个中乘啊，就是要度化这些声闻缘觉的人，你也要变成他同类啊，你要跟他说同样的语言啊，你可能也要出家小乘啊，那个去学这个十二缘觉啊，对吧？这个春观百花开啊，秋睹呢啊，黄叶落啊，也要跟他讲那十二因缘啊，你没办法，你想要度这些不同的众生，你就要现他的样子，但是你不舍佛法。这个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你看真正的佛法，小乘不是佛法，那个真正佛法就是我们讲的大乘法门，就是讲的大乘，那是真正的佛法。小乘啊，佛陀并不鼓励的，他经常啊就是 discourage 他们说你真是不能够修小乘。这个到第六品的时候，你再往后看啊，就会有佛弟子出来说：“天哪，我们修这个小乘啊，就好像那谷子啊焦黄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发芽。”那听到那大乘法门啊，听到这个后来这个维摩诘居士显神通啊，出来那个真空妙有那境界啊，那小乘人非常，他说我们真的该哭泣，因为我们修小乘就断掉了这个真的渡彼岸，或者到这个。菩萨行菩萨道，到最后的那个游戏神通的那个境界，他说去不了，去不了，连一张椅子都爬不上去啊！这个到第六品就会讲，非常有趣的一章。所以啊，这些就是你要行菩萨道，你就是要能够各种的形象都无所谓啊，各种的异化身，你就是度各种不同机缘、不同因缘的众生。但是呢，你要不舍佛法，也就是你还是一样福慧双修啊。你虽然知道这些所有的诸法啊，究竟镜像，就是说其他当体即空，可是呢，你还是一样要随所应，随什么所应？随众生所应，你还是得现其身，你就是得回到六道轮回，回到娑婆世界，回到这个杀戮战场，你把你自己装备好。你知道这个是个梦境，但没办法，还是得回来，因为你要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哦，后面还有一些非常精彩。那这个，因为后来啊，这个维摩诘居士还有在谈说，虽然你知道 所有众生是假的，自己也是假的。但是这个就是我修菩萨道的方法，我就是其实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众生，所有一切都是假的。哦、好，那等到第六品再说。好，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虽然知道佛国土是不是维摩诘居士现的整个房子是空的，为什么？因为根本佛国土就是空的。你虽然知道这佛国土六道轮回也好，这个娑婆世界也好，所有的清净佛国土也好，其实都是当体即空，都是虚妄的，连佛国土其实也是接引众生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梦境里面的一个，也是一个梦境啊，接引所有的众生来到我这边，最后能够修行成佛。好，但是我还是得现这个种种的清净佛土，为什么？我还是要接引众生啊，众生没办法一下子明白万法皆空啊。或者他明白他没办法证悟，他还是需要各种清净的佛土你接引他、哦、先第一步先出离六道轮回，到了这清净佛土慢慢再修，慢慢再修，最后成佛、哦、所以你看他说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还是一样就是行菩萨道，这个是菩萨行啊、佛道法轮转法轮入涅槃都好，但是你不能忘记你要救苦救难，你绝对不能自己成佛或自己解脱了就结束了，那你这个解脱不是真解脱。那个佛告诉小乘人，他说你经过四万大劫八万大劫你还是得又出来继续重修，因为你的烦恼你是把它扶住，你是强压住的啊，你并不是真正的把这所有的烦恼把它转换成了智慧、啊、就像一匹那个疯狂的野马，你这个小乘人是怎么样呢？我们说那个拿个棒子就把那个野马给敲昏了，那个野马就忽然昏倒了，就不会在那里狂躁，但是野马它还是那野马，过了一会儿呢那野马醒来不就还是野马吗？那真正大乘人的修行是说把这个野马你要把它降服、啊、把它驯服了，变成千里万里良驹，这个时候他才能帮你做很多的事情，因为这个修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好啦，那说是与时文殊之力、所将大众、啊、其中八千天子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文殊师利那时候会带了很多的这个弟子过来、哦、那好多人听法听到这里、啊、第一就立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誓要行菩萨道要成佛。这个很不容易耶，你看、以我自己为例，你看 我自己呢可能功夫不怎么样，所以那摄受力比较低，大家上我的课不知道五六年了，很多人上了 有没有人已经真的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是我不是光说、哦、我只是想这个行善积德过点好日子啊，或者啊，我只想怎么样处理六道轮回，有没有人真的发心了、啊、听了这么多年的法真的愿意说、哎、我愿意修大乘，我愿意行菩萨道、啊、我愿意就是学了这个大乘能够走菩萨行，就是走菩萨道，也就是说地狱不空啊，我真的也誓不成佛。你有没有这个地藏菩萨的精神、哦、真的必须你今天修佛你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个精神。你有可能啊，如果说你说我曾经昙花一现有那么 一刹那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又没了，那也很棒，因为这就是那个种子，你只要能够有一刹那你就会有两刹那，你就会有三刹那。其实啊你看我们当初那一念无明，一开始也以为看到的就一个影子啊，但是你不停的去攀那影子的时候，那影子最后就变成真正的毛了。我们反过头去也是啊，你成佛的那个心啊，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一开始一定是一刹那非常的淡、哦、非常的怎么讲一晃即逝，但是只要有那一刹那它就会有两刹那四刹那八刹那，它会越来越频繁的出现，最后真的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 be part of yourself， 你也不用再天天 remind 自己你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它就是在你的血液里面、哦、就是 in your blood。 好，第五品啊，我们这个 文殊师利问极品啊，问极品这一品啊，是整个维摩诘经呢也算是其中一个精华。其实我们真正精彩的是从第五品才开始的啊，后面很多很精彩的东西，我们一点一点啊，慢慢的这个往前走。好，第六品啊是不思议品，不思议品很重要哦。什么叫不思议？就是这个大乘修行人，当你明心见性，当你知道眼前的那个毛其实是个影子，即使你还看到了那个影子，你都已经进入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你明心见性，你知道你在梦境之中。你一旦知道你醒来了，知道在进入这个梦境，你知道自己是梦境，在梦境之中，你就不受梦境里面这些游戏规则的束缚，那这个时候你就进入这部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思议品。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六品怎么来进入这个不思议品，到时候会有一些神通的事情出来。好，那看到这个神通的时候啊，你就问你自己，你现在正在读一本你非常深信的佛经，还是你正在读一本这个乡野传奇小说啊？到时候你的这个觉知感觉，你就是代表你能不能随着这个你的修行啊，或你听经闻法，进入到这个不思议的境界。好，那我们来看看，尔时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坐，坐是念：此诸菩萨大弟子众，当于何坐啊？哦，这个时候舍利弗出来了，那这个可想而知啊，当时舍利弗有随着文殊菩萨来到了看，就是跟随文殊菩萨来到了维摩诘居士他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前面的时候说，这个文殊师利就带了一大批弟子啊，那个佛弟子跑到这边来问疾，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留在那个法会现场，还跟佛陀在一起。但是呢，你看舍利弗。Obviously, 舍利弗是跟着文殊师利来的。那这个时候啊，舍利弗啊，哎，脑子在动了啊。这个讲法讲得这么精彩，哎，他就脑子开小差了。忽然想，他说：“哎呀，这个房子里面啊，一个床都没有，椅子也没有，哎，就一张床吧。那个，但是维摩诘居士躺在上面嘛，没有椅子。哎，那这些大菩萨们这么多，这个。”修行这么好的啊，这个文明的大菩萨，还有一些大弟子，佛的这些十大弟子啊，这么多弟子来了，那坐哪儿啊？哦，这个怎么这个维摩诘居士怎么这次不够周到呢？好啦，那他心里就是在这么想，对吧？脑子 OS 自己问自己啊，没讲出话来。但是啊，长者维摩诘知其意，哎，他有他心通。我这个舍利弗脑筋一动。维摩诘就知道了，就跟这个舍利弗言啊，他说啊，云何忍者为法来耶求床坐也？他就跟舍利弗说，哎呀，这位老兄啊，你是为了求法而来，你是为了来听法的呢，还是为了来坐椅子的啊？那舍利弗言说，哎呀，我为法来，非为床坐啊，那当然是过来听法的，是吧？这个当然是随着文殊菩萨过来给您问疾啊，听听你们两位这个大菩萨是怎么样的对话，我们可以在旁边学啊。当然不是来坐，为了一张床或一张椅子来坐的嘛。那维摩诘居士就说：“喂，舍利弗啊，夫求法者不贪躯命，何况床坐？”那维摩诘就说：“是啊，这求法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怎么可以贪？那怎么还能够贪一个位子呢？”但事实上，之前舍利弗的确起心动念，在想说：“那没有位子啊，没有椅子怎么坐呢？大家是吧？”所以他只是不好意思，就说：“哎呀，没有没有，我当然不是为了座位而来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朝闻道，夕死可以，对吧？为了求道求法，命都可以不要。那这个时候就是就功夫就见真章了啊，所以啊，那维摩诘居士就说啊，接着说啊，他说啊，这个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非有戒入之求，非有欲色无色之求，应该是欲色无色之求。 说这个求法肯定你不能啊，这个执着五蕴，这个色受想行识不就五蕴吗？你不能执着有五蕴而求啊，你这个求法，那你五蕴肯定是要放掉的，你要一定要知道这五蕴皆空啊。然后呢，你绝对不能执着的啊，有十八戒、十二入啊，这个戒是什么？就是我们讲十八戒嘛，那个入呢，十二处或十二入，也就是你不能有六根啊、六尘啊，或者是六根跟六尘啊，所这个六根去攀援六尘啊，所生出来的这个分别意识啊，这个识也不行啊，六入六处，这个还有六识。啊，也是我们讲的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绝对啊，你要知道都是当体即空，这个绝对不能执着的。而且呢，对于欲界、色界、无色界，你也是不能执着的。你要求法，这些东西你要完完全全的明白哦，这些东西都是空的，都是虚妄的，绝对不能够执着哦，这是第一步。那再来呢，还没完呢。他说：“喂，舍利弗啊，夫求法者。”不着或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哦，你不但这个外面的这个五蕴啊，这个外境啊，你不能执着，你甚至连佛法众也不能执着啊。佛法僧这个众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僧僧众。佛法僧不是应该修行人要求佛、要求法、要求僧吗？要皈依啊，佛法僧什么的，怎么会？连佛法僧都不能要啊，当然不能要。如果你认为佛法僧是真实存在的，你要紧抓着佛法僧才能修行，那你也一样啊，永远到不了彼岸。任何的执着都一样，这大乘人啊，或不小乘人也修，任何很多修乘修行的啊，你只要没有证空性的，很多都执着的佛法僧啊，那这个三宝你是不能够执着的哦。你真正的空性，你要不执着三宝而去求。再来呢，福求法者，无见苦求，无断集求，无造净正修道之求。这边讲什么？这边是在讲苦集灭道啊。四圣地苦集灭道也不能着。你如果抓的四圣地哦，说我一定要这个知苦来断集，目灭目道那个目灭。就这个修道，那你完蛋了。你一定要想要苦集灭道，最后要证得什么东西，你进入的是偏空涅槃，还是一样，四圣地也不能着。所以者何？法无细论。若言我当见苦断集正灭修道，是则细论，非求法也。所以这边很清楚的。为什么是细论呢？这就是二乘人，他认为真的有那么一个苦，他得断；真的有那么一个灭，他得证；或者真的有那么一个道，他得修。那你就完蛋了，你就进入偏空涅槃，因为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二乘人，什么叫做细论？细论就是虚妄不实的言论。认为万法是实有，当你认为苦集灭道是实有的时候，当你认为佛法僧是实有的时候，也是细论，万法无生啊，这个非常重要。不但你的五蕴色身不能求，外境不能求，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不能求，佛法僧也不能求，四圣地还是不能求，都是细论。接着说，为舍利弗，法名即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还有再来一个哦。法呀，这边的这个法指的是万法的真实性，法性是极灭的，没错，法性是极灭。你如果行生灭，但是你如果认为是要把色灭掉才能取空，要把法相灭掉了才能取法性，那对不起，你还是求生灭，你还是求的是生灭法，你求的不是万法的真实性。啊，万法的真实性啊，其实这边也是怎么说啊？就是没办法啊，就姑且给他一个名字，说法性是极灭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还有那么一个真实，有那么一个极灭可求，你要把这个不极灭给灭掉，而进入极灭，那你又是进入了另外一种生灭法啊。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 逝者染浊，非求法也。哦，法的真实性啊，无染。这个染啊，玄奘翻的这边比较好，比较容易懂。这个染翻成贪浊、贪染。这个染字啊，其实就是污染，就是我们呢非常执着我们的那个贪念啊。如果你有贪念，甚至你想要求佛法，你有贪念，你想要涅槃，对于涅槃你有执着有贪念，那也一样，还是染污，还是贪染，你是在求涅槃，你是在求佛法，你不是真正在求法的真实性。你求的那个佛法是法相，而不是法的真实性。哦，他告诉你，继续讲哦，法无形处，若形于法，是则形处非求法也。什么是行处？这边的行处，玄奘翻成外境啊，那你就懂了。外境也不能执着哦，有一个处所法，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处所。有处所，那你是在求那个外境，是在求那个法相，而不是在求法的真实性。好，我们把最后一点讲完吧。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一样啊。这个法呀、啊，法凡夫啊是觉得所有的万法是真实的，所以要取。而二乘人呢，他说：“哎，这所有一切啊，其实啊都是虚妄的，都不实啊。”就是说他，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他的那个虚妄不实真，并不是大乘里面所证悟的万法皆空。他认为说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没办法掌握，所以我要把它给舍掉。哦，我跟你说。也不能舍，这是二乘人。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凡夫觉得万法是真实的，所以有好的要取，不好的要舍，都一样。总之呢，你觉得它就是真实的，所以才会有取舍。如果讲取舍，不管你是凡夫还是二乘人，一样，这就是二元法，二元分，二元就是怎么样，就是虚妄。凡是一，如果你是二不是一，就在一个虚妄的境界里，就是在一个不真实的境界里面。你想讲虚妄，会以为说你已经证悟是万法空，空当体即空。其实他讲的这就是说，其实你就是在一个虚妄，你自己以为真实的一个虚妄世界里面。哦，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一样啊。哦，没有处所，不但不能取舍，它也不是有真正有一个安住的地方，因为它不是真实的，有真实的才会有一个安住的地方，它也不是真实的，没办法安住，非求法。哦，如果你认为法是真实有一个安住的地方，那你不是在求法，你是在求处所。哦，法名无相，若随相事，是则求相，非求法也。哦，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哦，告诉你法其实是没有样子的。真正我们讲的这个佛性啊，或者万法的真实性，宇宙人生的真相，其实是没有样子的。虽然没有样子，但一定都要再提醒同学一句，但是它会随着各种的因缘虚妄显象，让你感觉到有这个东西存在，事实上它不存在。所以菩萨在梦境之中还是有随不同的因缘啊，在显各种的样啊样貌，但是他知道这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菩萨不用告诉自己，哦，我这个前面的这个样子是假的，我不要生气。他根本就完完全全的证悟了，他就在这梦境里面，所有的感觉他是无所受而受诸受。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所以啊，法呢也不可住，就是我们讲的万法其实是无常的啊，万法无生，万法无常，因为常无，因此无常，所以不能住，这个是法的真实性。那么到最后还有一句啊，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这里啊，说是与时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第六品，这是第一个故事的前半。舍利弗呢，他就这个脑子开小差， 想要找椅子坐，那么被维摩诘识破他的心事，就让他要知道，其实万法是无声的，所有的法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啊！不要起心动念啊！那么后面最后啊，我们哦对，这边还要稍微再解释一下，见闻嗅尝觉知不就是我们的六根的起的作用吗？也是一样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法的真实性啊，是没有办法被我们的六根所去接触啊，或者说六根去诠释、去感受、去诠释，这个不是法的真实性啊。法名无为，无为是什么？无为法其实就是圣者，我们讲圣者最后自证的境界，讲这个无为啊。当你已经明心见性，其实你已进入无为。但最后呢，连有为无为都要放下，才是最后最后那个我们讲的这个涅槃，最后圆证。一开始当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是有为啊，明心见性之后无为，但是无为啊还是针对有为而存在，到最后有为无为全部放下，连那四毛的影子你都放下以后啊，那你真正圆证了啊！这个我是讲到最后有为无为都要放下。说若求法者，真正在求佛法，你真正学佛，我们讲的不是佛法啊，我们讲的是修佛。我们修不要去修佛学，我们是要学佛。哎，佛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学。太多的教条，太多的东西，到最后学的脑子可能僵掉了。我们真正呢是要学佛，学佛是什么？其实就是佛告诉我们他最重要的那一句话，或那四个字，万法无生，或当体即空，万法皆空啊。真的到现在啊，每一个同学在听到万法皆空，四大皆空的时候，相信感受完全不一样。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这是舍利，这个是维摩诘最后告诉舍利弗的。好，所以当这一段结束之后啊，所有的这也有好多的这个五百天使啊，就是也是跟着过来听法的这些人，在诸法之中得法眼净，明心见性。哇，法眼开了啊！法眼是什么？菩萨得法眼，那个菩萨不是一般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法眼净啊，这一段非常的精彩，告诉你求法啊，不但呢不能求椅子，也不能求床啊，命都可以不掉不要啊。那么所有一切真正求法，就是让你知道万法皆空。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先停在这边，不好意思，上礼拜这个停了一堂课啊，所以我们今天课稍微上了久了一点。我们下一堂课呢，接着讲啊，后面也非常有趣啊。第六品，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它结束掉。后面每一品啊，我觉得都有一些不同的重点啊，但是呢都非常精彩啊。希望大家那个能够我们继续往下走啊。我相信今年啊，我们每周一堂课啊。应该很有机会就把这个都不用一年啊，我们的这个维摩诘经的课就上完了，都有可能上半年说不定就上完了。哦，对，这个也是有好多同学呢就有来跟我问事情，就问这个课啊。哦，那么有同学啊是在问说这个维摩诘经上完上什么课？当然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呢，可能还有这个半年的时间才上完呢、啊。但是我也有在想啊，维摩诘经上完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法华经啊，一个是六祖坛经。坛经呢，就是说有很多同学之前上过了，但是呢，他学了坛经之后啊，你对空性的这个理解啊会更深一层。那你这个有了维摩诘经、金刚经，这个又有心经啊，你如果再加一个六祖坛经啊，我看你即使没有学楞严经啊，那你任督二脉都应该都可以通一，稍微通一通，没办法大通啦，但是可以小通一下哦。这个就是比较能够 benefit 所有的同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上 法华经了，那个法华经就比较稍微深一点，就不见得是适合所有的同学。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吧，看看到时候机缘走到哪里，是怎么样上这个课。好，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回向文拿出来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合十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成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谢谢大家。不过在下课之前，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疫情比较严重，那么我相信还有各种的变种，这个世界呢也没有办法很快的进入到原来的状态啊，可能就一路下去有各种的灾难，也不知道会拖多久，所以很重要一个啊，靠我自己很深的一个体会啊，靠自己啊，不如要靠老天保佑，这《易经》里面讲"自天佑之，无吉无不利"，从来没有听过"自人佑之"或"自鬼佑之"或者"自己佑自己"能够吉无不利，要靠"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好，大有挂在上面，很重要一个。有闲有时间呐、或有钱，千万不要忘了要去布施。不管是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都可以，必须要能够累积自己的资粮，天才会佑你。如果你永远只是想着自己啊，然后吃喝拉撒睡、吃喝玩乐，怎么样把日子啊过得更好？怎么样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怎么样的能够让自己啊更赚更多的钱，能够买更多的东西，能够更圆满啊，子孙能够更有出息？那你就只能靠自己，也就是说，你过去累积了多少的福德，你就只能靠着这个福德来花用。我就再提醒大家一句啊，你的这个，你可能银行的钱你看得到剩多少，你可能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但是有一样东西你看不到，就是你的这个福德宫里面的存款你看不到。你有可能啊，你的银行里面啊有成千上亿，但是你的福德宫里面只剩下5毛钱。那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就是啊，你再也没有福德去享用你的财产，你有可能就没了。那是比较好的情况，就一下就没了。要不然呢，就躺在床上，有命有钱没办法花。这个是我非常诚心建议大家，你一定要去行善积德，累积自己福德宫里面的存款，累积资粮。这样子天会佑你，为什么？因为他保佑你，你可以 paying forward，你可以去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众生，而不是 focus 在自己身上。你只有行善积德，才有办法自天佑之，无吉无不利。如果我们的心啊只放在自己身上，那就只能自己靠自己，自己的力量很小，你连自己福德宫里面的存款都看不清楚，到底有几块钱。好，那今天就多讲几句啊，比较有感想。那么我们下周一还是一样继续上课。那么春节呢，我打算不放假。那么如果有很多同学刚好想要出去玩，没关系就请假。我春节我有可能甚至会多加一堂课，因为就是我刚好不用上班嘛，就时间比较空啊，我就想说就多花点时间把那个这个经文呢，就能够很快的把它结束掉啊，那么我们就看看下次机缘走到哪里。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OK，拜拜。 谢 谢 谢 老 老 师， 师， 拜 拜， 拜拜， 再见。